第193集，外传甜心28，我们重新约会吧。亲子娇抓着罗瑞的手转身就要走，罗瑞用脚顶着柜子，身体往后倾，坚如磐石。 等等， 亲子娇回过身， 去约会吧，如果你今天没有空，我明天还会来，我大学也在这附近。 哎，你神经病啊。 阿染窜了过来， 我们老板娘很红很受欢迎的好不好，一天起码有8个客人想跟她约会，男女都有，凭什么跟你约会啊？你算哪根葱？ 真的？ 当然是真的。 罗瑞朝阿染使眼色让他走开，阿染瞪着眼睛寸步不退。秦子娇看着罗瑞， 但是你只能跟我约会。 嘿，你这人， 来办公室说。 罗瑞咬牙瞪了他一眼，他可不想在这里被围观。秦子娇跟着他进了办公室，门一关，罗瑞就低吼道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想干什么？ 我们重新约会吧。 什么叫重新约会？ 秦子娇低下头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。 我老是在想你，这已经影响我的生活了，我不能看着你和别人约会喝酒吃饭，我对你做的事也不能让别人对你做。 秦子娇深深地看着罗瑞，眼神是前所未有的坚定。 我没有喜欢过别人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喜欢，但我想照顾你，想让你开心，想让你一直陪在我身边。 罗瑞大张着嘴巴看着秦子娇，一脸的呆滞。他不敢相信这番话是从秦子娇的嘴里说出来的。以前他硬逼着秦子娇说一句她好看，简直比下班高峰期打到车还难。秦子娇不善于表达任何感情，还总说一些非常伤人的话却不自知。这也许是他听过最简陋的告白，可这…… 这是告白吧？秦子娇这是在跟我告白吧？ 秦子娇见罗瑞不说话，似乎有点着急，但又忍着不想表现出来。她垂下了眼帘，脸色红一阵白一阵，顿了好几秒。 总之，你别想和别人约会，不管是谁，我会揍他的。 你说的是真的？ 是真的，这些跟瑶瑶没有关系。 为什么你现在才说这些话？你不是说你不喜欢男人吗？ 我现在也不喜欢男人，可你不一样。 我不是男人。 你是，但你不一样。就像我也不喜欢小孩子，但瑶瑶不一样。反正你不一样。 那你算是表白吗？怎么说的这么烂呢？ 秦子娇脸有些发红。 你说是就是吧。 什么叫我说是就是啊？说的好像我逼你似的。 罗瑞满腹委屈，这一刻真的不知道该作何回应。他能不能再相信秦子娇一次？他敢不敢再试试？秦子娇走了过来，摸了摸罗瑞的脸蛋。 这两个月我想了很多，我是不是让你很难过？ 废话。 罗瑞想起那天分手的场面，还是心痛的一抽一抽的，忍不住打开了秦子娇的手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那样，我一直都不想让你哭的，可每次让你哭的都是我。 秦子娇轻轻搂住罗瑞，然后双臂收紧，将他拥进了怀里。 对不起，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？这次换你来试我。 试什么？谁要跟你试？ 试我们能不能谈真正的恋爱，试我对你好不好，试我这次有没有骗你。 我才不想跟你试呢。秦子娇这个混蛋，他 怎么能这样？ 洛瑞心想，秦子娇怎么能这样把他的心踩了一遍，再抱回来揉一揉？最关键的是，自己怎么能这么容易就心软了呢？他发现自己一对上秦子娇，什么自尊、矜持之类的，就全部出窍了。 你要跟我试吗？自从瑶瑶的腿摔伤之后，我每周陪她做三次复健，六年来一次都没有断过。我的毅力比你能想象的还要强。你今天不同意，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，我还会来。我不会让任何人靠近你，因为你喜欢的是我，你属于我。 秦子娇的声音平静的就像在做报告，可语气之中的笃定却让人心脏发颤。罗瑞忍不住问自己，如果当初他足够了解秦子娇，知道秦子娇隐藏在漂亮脸蛋之后的是这样一番异于常人、难以相处的性格，他还会不会喜欢秦子娇呢？答案是他不知道。他吃饱了撑的才会去想这个问题，毕竟从他喜欢上秦子娇的那刻起，他就没法回头了。罗瑞忍不住再次啜泣起来，他曾经设想过分手后秦子娇幡然醒悟来追他和好的画面，他想过无数种，他以为他会得意、会张狂、会窃喜，可这些统统都没有。他只想大哭一场，把心里所有的痛苦和委屈都随着眼泪发泄出来。以前温小辉总嫌弃他爱哭，他却觉得要是连痛快的哭或笑都要压抑，那未免也太累了。于是他让眼泪尽情地流，鼻涕尽情地往秦子娇的袖子上蹭。他也不知道今天之后他和秦子娇会如何，或者说他们的未来会如何。他只知道他在恋爱时倾尽全力去喜欢、去付出，尽管不聪明，但却没有任何错，并且得到了回报。罗瑞在秦子娇衣服上蹭了一堆鼻涕，心里终于舒坦一些了。他瞥着秦子娇， 那现在是不是该换你追我了？什么叫哦好？ 我不知道怎么追， 就是要对我好，对我殷勤一些。你想想我以前是怎么对你的，我是不是一天得给你发好几条短信，每天都嘘寒问暖的？就这样你还要跟我分手？ 秦子娇赶紧岔开话题。 好，我知道了。 你知道什么了？ 对你好，殷勤。 罗瑞也不敢指望秦子娇知道怎么谈恋爱了，但心里还是不免的失望。 秦子娇，如果你再因为瑶瑶骗我…… 罗瑞垂着脑袋，秦子娇有些急了。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，我当初想跟你试试，不单只是因为瑶瑶。你曾经问过我为什么要试，你还记得我的答案吗？ 罗瑞记得当时秦子娇给他的答案是， 你让人想把你留在视线里。 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 秦子娇揉着他的头发， 我看着你一点点靠近我，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想法，开始我觉得很烦，慢慢的我觉得很好玩，后来我希望你脸上一直带着笑，我想把你留在我的视线里，因为想保护你。我当时只是没有想到你会那么认真，我以为男的和男的之间就不是认真的。 同性恋跟异性恋在感情方面并没多大不同，喜欢别人的心情都是一样的。 现在我知道了，所以我没有骗过你，只是事情的发展跟我预料的不一样，所以是我害怕了，退缩了。 罗瑞仔细回想了一下，秦子娇确实不算骗过他，但也确实伤害了他。 秦子娇俯下身，用额头顶着罗瑞的额头。 我以前没有骗过你，现在不会骗你，以后也不会。我想你，就是真的想你，想和你在一起，就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。如果你跟别人约会，我也会真的揍他。 罗瑞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，秦子娇也露出了笑容。 我们去约会吧。 今天好冷啊。 我给你买秋装。 你从哪儿学会的？ 电视上。还要买包吗？ 你还是正常点吧，感觉好吓人。 那去不去约会？ 罗瑞斜睨着他，心里相当想去，但他觉得自己不能这么轻易就和好，显得自己太好哄了，这时候必须得端着点。于是狠下心说， 不想去。 为什么？ 就是不想。 罗瑞偷瞄着秦子娇，想看看秦子娇会不会不耐烦。秦子娇点点头， 好，我陪你到打烊，送你回家。 罗瑞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。 好吧。 秦子娇脱下外套出去帮忙端盘子去了。罗瑞躲在办公室里半天没回过神来，这两天发生的事让他到现在还觉得很不真实。这一次他可以相信秦子娇了吧？其实他心里充满了疑惑和不安，可黎硕告诉他要跟着自己的心走。他知道自己的心从来就没有从秦子娇的身上离开过，无论走到哪儿。